想起当初跟他相识的那天，心中不知不觉暗将爱奉献，漫步共话情意每天，暗觉热吻感觉突然，分开只一刻亦仍挂念。想起当初跟他相拥的那天，车厢相看相对，爱心两互牵，亦梦亦幻如雾似烟，再次热吻感觉自然，一刻的痴恋造成片段。心两面亦觉心酸，跟他的往事消失前，他朝躺在户莫再挂念。相相看相对，爱心两互牵，亦梦亦幻如雾似烟，再次热吻感觉自然，一刻的痴恋造成片段。就算有真爱恋，亦会有变迁，心两面亦觉心酸，跟他的往事消失前，他朝躺在户莫再挂念。就算有真爱念，亦会有变迁，心两面亦觉心酸，跟他的往事消失前，他朝躺在户莫再挂念。若有一天真的再会，亦作片段。